义金戈铁马英雄史诗，敬请关注每天中午12点 FM87.6 兆赫小说联播。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范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寻出，不论白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尚远。这两天呢，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老艺术家的精彩作品。老艺术家是相声的宝库，传统表演艺术的魅力也正在于艺随人传，因人而异。在相声的艺术传承方面，既有表演规律，同时又必须有丰富多彩的个人特点。老艺术家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和独特的舞台表现力是相声的宝贵财富。这周我们为您播出相声老艺术家精彩录音选集。今天要请您听的是天津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魏文亮先生的作品。魏文亮出生在一个曲艺世家，父亲母亲都是从事曲艺的，他的姐姐魏文华也是著名的相声艺术家。魏文亮先生7岁的时候就登台演出了，最早呢在东北以小怪物这个艺名参加演出，当时非常的红火，哎，很有台缘，先后拜张文斌、武魁海为师学说相声。上个世纪50年代，青年的魏文亮先生就已经崭露头角，颇有名气了。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活当中，他活路很宽，作品很多，传统段子功底扎实，新作品也是数量可观，质量上乘。下面要请您听的这段呢，是魏文亮先生的拿手杰作传统相声《五坠子》。那么和他一起表演的是他的徒弟，来自我国宝岛台湾的朱德刚。今天欣赏魏文亮、朱德刚合说的《五坠子》。 哎呀，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掌声，在座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啊，好邻居啊，来支持我这场演出。 是 我这个学生啊，我这个徒弟也非常可爱，他现在在台北正在拍电视剧。 是的， 为了这场演出呢，把这个电视剧暂时推掉几天，嗯，来给师父参加这场演出。 应该的， 我这个徒弟非常可爱。 嗯 啊，你可不知道，在台北啊，他在台湾呐，那个名声相当大呀。 不敢当， 朱德刚啊。啊， 不敢当。 哎呀，真是啊，大腕儿就走在马路上，阿刚阿刚阿刚， 这都叫我呢。 我走的跟他一块儿，没人理我。我说那是你是我师父得了。 不、啊、这不行。 现在腕儿大都得是师父。 没有 。这好啊， 哎， 你看那个中央春晚， 是 师父跟中央春晚没有缘分， 嗯， 没上过。 对， 你看我这徒弟， 嗯， 2次上中央春晚。 那我干的没错。 哎呀，得到了观众的好评啊， 是 多好啊， 嗯。 我夸奖你半天了， 哎， 我入活都入不进去了， 嗨， 啊， 那您说说怎么 说？哎，对了，大家你可不理解啊？ 啊， 什么叫入活入不进去了？ 是啊， 在过去我们得有很多的老先生， 嗯， 要说这相声之前，口里头加点那个小段儿， 是， 哎，加点叫电话， 对， 哎，这就可就体验相声演员的知识丰富不丰富 哦。 别管他这电话怎么说， 嗯， 说来说去让您听不知道的，哎，就入到他正活里面去了。 有个瓢把， 哎，这叫瓢把， 嗯， 也叫搭桥， 是 搭桥，非常的稳当就搭过去。 嗯， 那今天我们大家观众都知道， 是 我们的报幕员已经说了 啊， 我们今天爷儿俩给大家说一段五坠子。 五坠子， 这个五坠，这个坠子非常好听啊。 嗯 啊，河南坠子 是 在过去这个河南有一位盖河南乔清秀 啊， 你想想，把河南都给盖了。 哦，这么个盖河南， 所有唱坠子都不如他。 嚯， 盖河南乔清秀 厉害。 其实我们天津市曲艺团 啊， 也有一位老演员， 哪一位啊？ 叫程玉兰。 哦， 他最拿手的是悲调唱腔， 悲调唱腔。 他经常唱的一段叫《小寡妇上坟》 啊。 他要唱这个节目， 怎么？ 不管台下坐了任何人， 哎。 甚至多硬的汉子 啊， 你听他这段小寡妇上坟到哭那点儿 啊， 痛哭流涕， 这么悲， 哇啦哇啦哭。 是啊， 那眼泪就跟自来水一样往下流。 哇，太厉害了， 哭哭谁都得哭。 是吗？ 啊，我亲眼见着过。 哦，您见过？ 我没见着，我能瞎说吗？ 是是是， 那年我在天乐戏院，就劝业场楼上六楼， 哎， 天乐戏院 啊， 在那看程玉兰的小寡妇上坟 啊， 我坐在后排， 哎， 唱到悲那点 怎么样， 就看前排有个老大娘，哇的一声就哭了。 哎呀， 哭的那个痛啊。 不是，是不是您得劝劝他呀？ 当然得劝了 啊， 那么大岁数， 是 哭坏了身子， 啊， 谁负责任？ 就是 我过去了， 哎， 我说大娘啊， 哎， 您别哭了， 哎， 是程玉兰同志唱的好啊， 对， 把您给唱哭了，留神身体呀，啊， 嗯， 大娘说了句话把我给逗乐了。 他说什么呢？ 小伙子 啊， 他唱多好我不懂啊。 那你哭什么呢？ 我钱包丢了。 哭钱包啊？ 开玩笑 啊， 确实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感染力。 您说的倒没错，不过你得看人。 谁都得哭？ 没有，那有的人可能看看电视剧啊，听听评书啊，容易感动，眼眶子浅就流眼泪，有的人就不哭。我 啊，你 我就不哭。 哎，你不哭？ 嗨，我什么事儿我都不哭，不哭过，从小到大从来没哭过。 是吧？ 哎，简直告诉你 啊， 我爸爸死 怎么着 我都没哭过。 你就这么哏？ 哎，干眼症没哭过。哎， 就这么哏？ 嗯， 怎么办呢？ 怎么办？你把陈玉兰叫来，啊，你唱，我不哭。 废话， 不会哭。 程玉兰死好多年，我上哪儿叫他去？ 那怎么办呢？ 还甭说程玉兰 啊， 我魏文亮， 哎， 要唱这段，你就得痛哭流涕。 您唱啊？ 怎么着？ 您唱，我一样不哭。 咱们是这话？ 当然这话。 同大家啊，都亲爱的朋友、观众们 啊， 咱做个评论员。 好， 我今天要不把他唱哭了，我这魏字倒着写。 哎呀， 怎么样？ 不会哭 啊？ 哎， 准把你唱哭了。 你唱吧。 我不但能学着唱， 嗯， 我还得学着程玉兰同志上场的那种姿势。 哎呦， 让你看一看， 现场重现一下， 怎么样？ 好， 你给帮个忙。 帮什么忙？ 摁一下电铃。 摁电铃是 那阵的小剧场又没有我们主持人 啊， 哦，像李佳那样的资深主持人没有 啊， 演员都在那盯着， 哦， 谁上场谁都知道，一摁电铃噔，演员出去了。 哦，这么个电铃。 哎呀， 行，我来 电铃 来了啊， 我上场， 开始了。等一下， 怎么了？ 不是，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个 尊敬观众啊，鞠躬致意。 不是，这鞠躬怎么这样鞠呀？ 这是让观众看一看他那发型烫的好看不好看。 哎，这是看发型啊。 哎，我们说相声鞠躬都这样， 也是看发型好不好看。 这人你看看头顶秃不秃。 哎，行了行了。 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就初三，初一十五半个月，腊月三十儿， 整一年。 一上台先来个定场诗。 是方才唱的那是梅花大鼓，这次把噱头换上来为您唱一段河南坠子。 河南坠子 唱不好，唱好唱来大家多多原谅。今天我要唱哪一段呢？ 唱哪一段呢？ 小寡妇上分。嘿， 听听， 注意啊，来把手机预备好了。 哎呀，不可能哭， 这种手机不吃水。 哎，您放心， 非哭不可。 不可能。 小那家人独坐房中惨切泣，热泪儿像断线珍珠往下滴呀、啊，狠心扶撇了奴隶了样式，奴家我是半夫，金杯成了挂具，羞了大大低头掐指算，到明天不多不少整整五七，我这里在公国上分去，瞧见了我那丈夫新坟在哪里，小家人儿啊，哎，这个隆咚，这个隆咚，他那两眼不住的流下泪，可怜我等，这个隆咚，这个隆咚，我的无儿无女，叫我怎样活下去呀、啊？ 钱包也丢了， 你也哭钱包啊， 确实够悲的， 催人泪下的艺术感染力， 太棒了。 方才我说的这些个演员都属于文坠子， 文坠子， 还有一种叫武坠子， 武坠子，这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你当然没听说过 啊， 这种坠子失传了百十多年了。 难怪了， 你没赶上、嗯、 您赶上了， 我也没赶上。 那您提他干什么呢？ 提别他我没赶上 啊， 但是我会唱。 您会唱？ 那是。 各位观众赶巧了， 怎么着， 难得这个机会，师傅 啊， 您就在台上给我们展现一下无坠的怎么样啊？哈哈哈，我也好好学一学、 嗯、啊，看会无坠的。 哎， 不过你还得帮忙， 帮摁电铃没问题。 不不不，在摁电铃的基础上 啊， 你给我伴奏， 伴奏 拉弦， 我不会拉 呀。不不不不，用嘴，很简单， 用嘴， 一教就会，一看就明白， 是吗？ 啊， 那您哼一下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您听听，我试试， 来来， 您看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行吧， 哎，我徒弟是聪明啊，听一遍就会了啊。不过您没吃饭呢，没吃饭。 我刚才吃了五碗饭，再加两套煎饼果子。 他怎么连点底气都没有啊？ 哦，声儿太小， 大点声啊！ 大声没问题。 来， 听着啊， 嗯，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哎，比刚才好多了， 行吧？ 如果声音再大一点就更好了。 再大一点， 来来， 听着啊， 嗯。 脏的浪的脏的浪的脏正脏啊，脏的浪的脏的浪的脏正脏， 有意思、啊、再声音大一点就像无坠子了。 来 来， 脏的浪脏脏，这我来不了了， 来不了了， 我声就这么大， 咱就这样 行吧。 好嘞、啊、行，那我得化化妆。 您化妆 好不好？五坠子嘛， 哦，五坠子。 哎，对对，化化妆， 头都绑起来了。 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哎、帅 啊， 五坠子， 行吧。 哎呀，太帅了， 嘿， 好帅， 把大罐儿绑起来。 哎，这是干嘛？ 五坠子嘛。 哦，五坠子把大褂给绑起来了。 对。 呀，捂坠子就绑大褂。 嘿，把袖子卷起来。 这干嘛一卷袖子？ 捂坠子嘛。 啊、好吧，捂坠子卷袖子。 来凳子怎么样？ 好，来 搬椅子， 来 搬椅子， 来 搬椅子。 哎，干嘛来椅子呀？ 坐着呢。 哦、我坐着， 那行嘛。你看多好， 这椅子行吗？ 来搬椅子。 好， 你坐着我就放心了。 我放什么心呢？ 拉弦不得坐着吗？ 啊、哦，好好好，来来， 扔电铃。 哎， 我上场，捂坠子开始。 好， 扔电铃啊。辗转青天不可期，张飞何端邓阳秋，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买不挨着您，这是 不坠子就不挨着。 嗨， 此举提纲挈领，一步夺标，不羡学徒捉回亚桑，本挂条子横眉凶儿。我给你唱一回坠子说。 唱坠子说。 嗨， 这就要开始了。 嗨， 各位注意了啊。 嗨， 别乱跑啊。 去去去， 干嘛？ 你瞎嘟囔什么？你 不是，你刚才不是 我叫你呢？ 你叫我？ 我叫你呢。 你可叫我什么？ 我叫你嗨。 叫我嗨。 嘿， 那我怎么回答呢？ 你也回答我嗨。 哦，嗨， 把弦子拉起来。 这就开始， 咱们要唱一回坠子书。那么的一会儿，哎呀，那么的一会儿，哎呀，那么 别唱了。哎呀， 怎么了？ 怎么了？我这，你这捂着怎么打人呢？你这是 没告你捂坠子吗？ 哦，这就开打了。 那还等什么时候啊？ 那我怎么办呢？ 拉弦吧你。 好嘞。当当啷子，当当啷子，当当当啊！当当啷子，当当啷子，当当当！ 要把那天了，把那说的。哎，徒儿，徒儿，徒儿，徒儿，你怎么了？你 我怎么了？ 啊，你怎么喝多了？ 被人吓死了我！ 啊，怎么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一惊一乍了，我以为你又要打人了。你这唱的什么呀？你这是 我这词儿叫要罢了钱。 什么叫要罢了钱呢？ 那阵的小书场啊，不卖票 啊， 谁唱完了下去要钱，谁唱完了下去要钱， 我打零钱， 要罢了钱。 那后面那一句呢？ 收过来扔啊！ 哦，这就要开书了。 哎， 哦，那我 那行，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要罢了钱。书要归的正，他管拉呀，我管唱啊，恁来管听。 咱啊，大大，你这不废话吗？ 怎么了？ 我拉您唱，大伙管听 啊。 我要不拉您不唱，大伙听什么呀？ 拉弦吧你。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今天我要唱那一段呢， 还没准儿呢。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我唱的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强迫收听。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爱听文，爱听武啊，爱听见了你就爱听忠啊，爱听文的是我不会，爱听武的木学生，半文半武我唱不了啊，苦辣酸甜难也不中啊。 行了行了行了， 怎么又打住了？ 弄了半天您全不会呀？ 啊， 你这不废话吗？ 是啊， 啊， 从这儿往后听，句句是废话。 句句是废话。 哎， 那离开废话呢？ 离开废话我没词儿。 我说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今天大伙受累，就听听我师父啊，好好的给大家唱一段废话得了。 先生，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是放在唱大家喝人灯，彪彪把爷叫洛城啊，彪彪把爷叫洛城啊，彪彪把爷叫洛城啊， 脏啦啦脏啦啦的脏脏脏啊，脏啦啦的脏啦啦的脏脏脏啊，脏啦啦的脏啦啦的脏脏脏啊。删了，把那桌子全拆了。 这桌子是你的吧？ 啊。 不是我的我才敢打。 嘿，拉弦儿这个罗八爷呀， 当当当当当当当， 跟他的爸爸老罗一，他们哥俩迈不出了大厅啊。 哎， 你怎么又拦着我呀？ 您唱错了。 怎么了？ 您这句有问题。 哪句？ 您刚刚那句啊？ 啊， 跟他的爸爸老罗一， 对， 哥俩迈不出了大厅 啊？ 不对呀。 啊。 啊 啊！ 他们是爷儿俩，怎么会是哥俩呢？ 没错啊！ 啊， 罗成、罗毅是爷儿俩呀。 是啊， 怎么是哥俩呢？ 怎么会是哥俩呢？ 你说呀，他怎么哥俩呢？ 我说呀， 啊， 什么？我说这不你唱的吗？ 我唱的， 你唱的？ 不可能啊！这么大学问，连辈儿都不会排。啊， 你问问各位观众 啊， 他们都听见了。各位观众， 谁听见了？ 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见？ 啊， 有没有听见？ 谁听见了？ 你看， 谁听见 了？啊、你看，听见了。哎，你看 哪一位听见了？ 这一位。这位他听见了， 你听见了？ 听见了。 罗成罗毅说哥俩，我说的， 你说的， 你听见了？ 哎， 我说了，你把我怎么样了？ 对，哎，你想打架呀你呀、啊？ 这个罗八爷呀、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 这个罗成好拜把兄弟，跟他的爸爸连做梦啊。 不拉平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这个罗八爷呀、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 爷俩迈开了八条腿， 爷俩四条腿， 听着呀，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爷俩迈开了八条腿，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赶着臭腿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他们连人带马马上上啊， 马怎么上得去啊？ 听着呀，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要不然吧， 这个当当，这个当当，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当， 他怎么上得去呀？ 噔噔噔噔噔噔， 嗯，你也很硬啊， 噔噔噔噔噔噔， 那那也 很硬 呀， 真 是， 哎，我们在干嘛呀？ 他的人能驾云马腾空啊， 这就上去了。 哎， 停， 怎么了 师傅呀？ 怎么了？ 您这在舞队的我算是学会了，我学会了。 你头这就这一次你学会了？ 您放心，让徒弟啊来表演一次，您来验收验收怎么样？ 那不是，你对观众不负责任。 您放心，您站着也累了、啊、来您坐这儿啊，您坐好啊，来来来，坐好坐好，换我师傅拉弦啊，换我来。来啊， 你让这上去。 我你别急，我先绑一绑。 你也得绑点头。 我也绑头啊。 那当官也要去了。 对，这也得绑起来是吧？ 多多聪明，这一辈子得学会。 那当然。 哎呀， 学会了， 真是好徒儿。 学会他的精髓呀、 啊。哦。 舞坠子。 好好好好好好。哎， 来， 你也学会了。 学会了，学会了。 哎，这把扇子是这把扇子。 哎、啊，不用 啊。 我们的扇子呀， 啊， 照个头来分配。 是吗？ 您看看这一句。 嗯、 啊。啊，看到没有？这不错啊， 这扇子。 行，哎，师傅您受累，您坐着、啊、来， 我， 您拉弦， 我也 来一回五坠子， 是吗？ 您来验收验收啊，来了啊，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要求，虽然不是侯买卖，一夜夫妻，白日恨。我给你唱一段锤子说，快 快 把弦子拉进来，咱们要唱一段说一回，说一回唱一段锤子说。哎 哎呀， 怎么还是你打我呀？ 你说的打你师傅吧。 哎， 以上您听到的是魏文亮先生和他的弟子朱德刚二位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五坠子》。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下半段上远接着陪您听相声。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书香满中华》，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黄晓演唱。 浓浓一夜春，淡淡几行秋，独来千山翠，吟诵大江流，千古雄文万

颈椎脖子运动。 不对不对、啊、脖子跟搏击是有区别的。 有什么区别、啊、 我明白 这您知道您脖子是普通话， 搏击呢， 搏击是广东话嘞。 哦，厉害冰斗啊。 别握手，别呀，不是这区别、啊、搏击是一运动，搏击 搏击 是 这俩小子玩的还挺热闹啊。爷爷岁数大了，玩不了这个项目。 别别爷爷，嗯，我保护您，我保护您。 你保护我、啊、 到时候有小峰妹妹来呢。 是、哦、 爷爷咱就练搏击，哎，回头我给您找一个啊特别瘦弱的老年选手、嗯、 好 陪你练。哎， 找一个点儿，我打 起来。 我把人间看一番，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 谁练搏击？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那个 他 啊啊！ 你 啊，我是睡衣，他要练搏击啦。 不是，您别怕他呀，您就跟他打， 对， 他不一定能打得过您。 谁说他不一定打得过我呀？嗯，他要打起架子，他也不一定看得见我呀。啊，他这一屁股能把我做成柿饼子。 不是不明白，不对，怎么成柿饼了呢？您不是您站这是一老头，吧唧一下成饼，成柿饼了，怎么 就是啊， 他一屁股下您分子结构都发生变化了，怎么、 啊、哎，我说您能不能找一个弱小一点的？ 对， 哎，哪敢您说啊、嗯、男就是男模队里最瘦弱的老年选手了。哎， 我的妈呀，我说你们那就养大象了是怎么着？ 哎，您先别嚷、啊、我跟您说啊，您这老太太练搏击是有好处的啊。首先来说 我是老头。 这是咱们小区的老魏，虽然长得像魏奶奶，但其实是魏爷爷。哦， 男的练搏击就更好了呀。 怎么好啊？ 咦，首先说啊，您可以练出这个漂亮的倒三角啊。 倒三角， 哎，还能提高这个肌肉的维度，增强爆发力。 嗨，我们说相声要爆发力干嘛呀？ 哎，您琢磨这事儿啊？ 是不是？ 您说相声的时候， 去你！ 您下豆根那小子一跟头，这玩意儿多好玩啊！这个， 我下豆根的，我就是豆根的，我就是豆根的， 豆根的更好了。 怎么好啊？ 豆根有先天条件呢。 什么先天条件呢？ 豆根的臂力都好。 我们要臂力干嘛呀？ 您不是天天在台上抖包袱练臂力吗？ 我们那个抖包袱跟你那抖包袱一样吗？ 这么不一样。 你那个包袱里装的什么呀？ 那沙子呀。 啊，我们的包袱里装的是笑料 啊。大料。 哎，什么大料？ 不管怎么说吧，俺们这个搏击好处是太多了。哦，我看您这个意思是不是没想好啊？ 有可能。 要不您再琢磨琢磨， 给我点时间。 您想好了，您找我。 好， 我陪您练。 好， 好不好？那您忙着，我先回去。回去。 慢走。 你这个家伙长那么难看呢？ 我们俩谁难看？我们爷，走，回去睡觉去。 我们走了， 把大怪物给忘了。 不是，别，爷爷您别回去呀、啊。 怎么了？ 您是不是觉得搏击运动它强度太大了？ 太大。 没关系，我给您换一个柔和的运动。 走，柔和不了，不管。 瑜伽柔和。 都不知道干嘛的，走。 练瑜伽都是女孩。 你先等一下。都是女孩。 对呀，什么王娘啊、赵姨啊、刘姐呀、小芳妹妹都练瑜伽。 爷，走。 小子 跟小芳妹妹练瑜伽， 对对对对， 小芳妹妹。 爷爷，我跟您说，这瑜伽老师啊，长得都好看， 是吧？ 哎呦，身材都是那样的，哎呦，脸蛋都是那样的，声音都是那样的， 受不了！去，一点出息， 有毛病吧你？ 这走， 咱就练瑜伽， 练瑜伽。 哎，回去我给您找一个特别漂亮的瑜伽老师， 好， 陪您练， 越漂亮越好。 对呀。 哇塞！